还是豆腐脑 哦，就一种主食，两个稀的， 还真是嘿，这表明了我的心情。 对对对，他的爱好啊， 我就爱吃油条。 各位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依然有话题互动，依然有消息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没错哈， 我们的这个要说到的新闻当中呢，会提到有个电影要给那个小动物们拍了，什么小狗啊、小猫啊，哎， 要给他们拍戏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突发奇想哈，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想一想。 嗯嗯嗯。 您家的宠物 是， 如果让他演个影视角色，你让他扮演个什么人物？ 人物角色 不是就扮演个角色吗？ 角色 家里可能养宠物很多 啊，比如说小猫 啊，对对对， 小狗啊， 是 小蚊子，不是小蚊子， 小蚊子就不用养了， 啊、小蚊子不多啊。这个小乌龟， 哎，可以， 对吧？ 啊， 大乌龟啊，不是， 想讲小鱼 哦， 满世界不都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 吧， 小虫 啊，可以， 有吧？ 有。 哎，那你让他在这影视剧里，比如他演个什么角色？比如这个是演个大侠呀？ 啊，这还能演大侠呢？ 飞檐走壁的？ 哎呦，好嘛！ 演这个，反正就演出不同的这个角色来嘛，你给安排安排， 安排 给安排安排 啊！咱们可以设想一下，是不是？ 是风流倜傥型的 啊？ 是吧？还是这个 娇媚温柔型的？ 还有实干型的都有啊，都可以啊。说一说，说一说。 那您这是以物喻人呐，啊，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 啊、不是，不是， 就是说根据自己家宠物的性格，你了解了解， 啊、 哎，都可以给安排个角色。 我们家那是泰迪，上蹿下跳型的，你给安排一个。 上蹿，你自己不给安排，让我给安排一个嘛？ 我就想不出来。 他就是不闲着是吗？ 不闲着，有点像王熙凤那性格，谁来他都张罗两句。 就演杨王熙凤吧， 就冲谁他都得嗷嗷两声。就我们家原来养的，真的是这样。 那不像，那像霸道， 霸道、啊。 反正你就是演个那个劫道的，后来被镇压了的， 呵、 就行。 那不行，我们还得风光风光呢。 你看你这人，不要老带着主观的想法啊。 欢迎大家呢，可以关 注。没关系，我们家妥妥的敖少宝。 这 鳌拜， 鳌拜啊！ 大概他们家是不是养一只大龟呀、啊？ 一只大狗狗 啊？不是，一只猫。 呵， 哦，这个猫是加菲猫的品种。所以表情呢老是特别凝重，俗话叫耷拉着脸。 哦，对， 脸的不痛快。 是 敖少宝，哎呦，尤其演那康熙王朝里边那个演鳌拜的演员，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请的，大概是全国眼袋最大的男演员吧，就是真的就是他。但是啊，就化妆也好还是说怎么样也好， 改不住，都 这个人心机重 哦， 啊，这个人野心大， 是， 嗯，哎呦，他们家这猫确实有这感觉，你看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是我的，少动。 嗯，我怎么觉得有 还不退下？ 有，我怎么觉得有另外一种表情啊？人家小猫特委屈，刚被罚完站，你给我站那儿，你再给我吃，你再给我叼，你再给我上蹿下跳，你给我站直了啊，不许弯腰。 你说的是人对吧？ 哦、 啊，请你注意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你真是太烦了，跟你搭档都不想活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您家的宠物，哎，您觉得它适合演个什么角色？高磊刚才说的话都可以卡掉， 好嘛？ 他要再这么说，一会儿把他人都 一句废话都没有是吗？ 不是，整个这一句都是废话。 啊 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互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来，我们告诉大家怎么找哈，点开您的微信，找到通讯录， 哎， 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再点右上方的小加号，直接输入北京文艺广播， 对， 关注我们就行了。 嗯嗯，等着您来互动啊。火，那接下来给你这性格，泰迪跟你差不多吧？你们家？ 对，我就跟他学的。 对，稍后大家听到内容有北京西站改造北广场落实平台区域啊，不对，对不起，我说错了啊。北京西站改造北广场洛克平台区域， 对，这最重要是洛克二字啊， 我就把这搞大点这个字。 那么另外呢，北京啊、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寿命是在10年左右哈、 啊，该换咱们得换啊， 是是是， 六一快到了。还有我们来说扫码卖书，人人都可以哦。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先来关注一下呢，在5月28号到6月29号。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会对北广场东西螺旋坡道和二楼洛克平台区域进行施工改造，预计今年暑运前就能完工。这个施工期间呢， 北负二层出租车道的其中一条将改为社会车辆落客区，旅客可以从负二层的这个电梯直接就进入北广场。 嗯，没错。那么西站地区的管委会介绍啊，这次改造呢是为继续改善西站地区的交通转换环境，消除北广场东西螺旋坡道和二楼的平台区域因设施破损渗漏带来的安全隐患，提高区域的通行能力，人家才这么干的。 再来关注，刚才有听众朋友说能不能把天气再来重复一下。 好， 我们也重复一下天气。今天早晨呢晴，偏北风一二级，气温20到27度，这是早晨。 这是早晨，听好了， 27度了。 对， 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 哦、 最小相对湿度15%，够干的。 太干了，太热了。到了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哎啊，这夜里边听着还行 啊。对， 是吧， 还能盖个薄被子。 对对对，提醒大家呢，咱们北京市现在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应该是高温黄色预警当中。 是， 哎，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达到35度乃至以上， 天气清热呀、啊， 嗯， 注意防范呀、啊， 注意防范 啊。 所以呢，当然这两天洗车还行，因为它肯定是不下雨才这么热啊。 那当然了， 哎、一啊还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吧。还说说交通， 好嘞， 嗯。 那么今年年底，京北的第三条高速兴延高速呢将于年底通车。告诉大家，这个兴延高速年底贯通之后啊，北京城区将直接到达延庆。由于实现了京新高速的原规划，按照交通运输部的要求啊，兴延高速呢将更名为京新高速。目前 并进去了 啊，对，兴延高速平原段通车标准呢是4车道，远期呢可以根据车流量是改为双向6车道了。 哎，不错不错啊、嗯！但是大家以后在这个高速上开车还得注意安全。 那当然。 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不仅开车的人、坐车人注意安全，小朋友在车里边也有个安全问题，也很重要，是吧？大家还贴张纸，宝贝儿在车里， 哎 ，baby in car 啊， 是吧？ 啊、 哎，画个奶瓶儿， 是再写个慢字儿。 哎、 啊， 对，这都提醒车外的人，车内咱们也得关注，因为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公布了20款汽车儿童安全座椅伤比较试验的结果。哇，人家搞这个很厉害，显示当模拟车辆发生撞击的时候，一款天才宝贝样品容易造成儿童头部与车内前排座椅直接接触碰撞。 哎呦， 那这太危险了， 真的太危险了。 20个样品的增速剂检测都符合标准，仅宝德士百代式样品的座椅布料 T 元素检测值是标准值的3.6倍啊。此外呢，天才宝贝和贝蒂乐这个样品的产品说明书当中缺失信息也比较多，看来这天才宝贝不太天才呀啊，容易导致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无法安装错误等问题，这都是大问题。中消协在这儿就提醒各位消费者，您要是选购儿童座椅安全座椅的话呢，必须关注儿童体重的增长，按照这个产品或者说明书或者标志及时更改安全座椅的固定方式，看产品说明书与标志是否啊这个与实物相符，是否含3C 标志。中消协同时还提醒说，儿童安全座椅的寿命那是有限的，10年左右，如果使用了5年以上，您就得仔细检查检查。 对， 建议超过5年的座椅即使没有出现问题也得尽早的淘汰了，尽量避免购买二手的儿童安全座椅。安全咱们就别二手的了吧。 那当然了， 是吧，这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就比较危险，发生交通事故后的儿童安全座椅呢切记就不能再次使用了。 那必须的、啊、而且好多的家长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说嗨，我买什么安全座椅呀、啊、我就是那安全座椅、哦、 我抱着， 对，我坐在后边紧紧的搂着我们家宝贝儿，他还能怎么着啊，伤也伤不着他，也伤着我呀！你说你这想法，这就是错的，对不对？ 不科学， 不科学。 因为发生撞击的时候、哎，您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没听说过，好，这车万一我什么没事，我就地18滚，噌，我又站起来。一般觉得根本我就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那是车里，您控制不了 啊， 对， 是吧？ 所以咱们把这个安全座椅用在安全的地方，并且安全来使用。 嗯，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件事儿了。今天呢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 嗯， 那么今年的主题是烟草伤害心脏。昨天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对各类公共场所的控烟评分当中，餐厅得分是最低的。从调查回收的20000多份有效的问卷看啊，群众给北京控烟工作的评分是83.6分，成绩是属于良好，但还有提高的空间。 对，有待进步。 对， 确实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你发现有的地方开始松懈了啊，偷偷允许抽烟呀什么的 也不管了。 对，以后这个举报的方式如果能更简单更便捷就更好。 对 对，包括有一些洗手间 啊， 那更是没法待了，你进去这个都难以呼吸。 没错、啊，有一些关键部门的洗手间它还有烟味儿，这是干什么呢？啊， 关键部门，您最近去哪儿了？ 对呀、啊，这 您交代交代， 不方便说是倒是。 嗨。但是说到环境呢，我们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草案提出呢，像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者应当标志生产销售的产品使用电池的危险特性，像废旧电池呢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公告消费者，通过生产者、消费者、维修者等渠道交有这个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来回收处理。现在这个有这个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大伙儿都不知道，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啊！对对对、 啊， 也不知道该交给谁， 是 哎，所以以后都得公示。而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销售者应当健全啊，建立这个废旧电池回收的一个网络，哎，省得大家也不知道往哪儿送， 搁 在家里呢也绝对是个隐患。 是 通过售后服务、维修、拆解等渠道回收废旧电池，定期发布回收的信息。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废旧电池、废旧荧光灯管等危险废物呢，今后将不得混入生活垃圾，违规可能被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嗯， 那我们应该扔哪儿呢？ 对，也得告知我们一下啊，是不是？ 我小的时候记得那电池啊，家里好像也知道扔不太好，就搁一袋子里存着。 对，好像定期还有人回收， 那就太好了， 现在也没有了。 希望能够有这个回收的人， 是 吧？或者告诉我们应该扔哪儿。但我们也不想和生活垃圾放在一起， 那当然了，是吧？ 危害我们的土壤。 哎，那接下来咱们也得关注这事儿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井盖松动、燃气泄漏、有毒有害气体排放等等啊，是一件偶尔会发生的事儿，但一旦发生了就会造成严重损失。 哎， 那么为此呢，海淀区近日在中关村西区的井盖地下环廊里就安装了520个传感设备，将执行井盖状态监测、有毒有害气体监测等多项功能。那么接下来呢，海淀区啊将在3年内完成城市大脑建设，力争在2020年实现环境、安全、交通、便民等6大类与生活息息相关领域的智能化管理了。 你看海淀人那边高科技的机构比较多， 对啊， 对吧？率先的实现了、我们也希望自己都能跟上， 对 对吧？ 啊， 这以后都传感了，多方便呀！ 是方便了， 一敲门。甭叫了，主人不在，快递师傅放下吧。 我的靠嘛，您放我筐里，我转给他，这都全都机器人服务了是吧？ 筐里，你这听着就像一个人假扮了机器人偷你家快递。不要学习高磊，这里是我们出发吧， 扮演一个快递员的形象，你看怎么样？ 哎，有的小的，你们家那忙到的就是，因为快递师傅有时候他想歇都歇不了， 是吧？ 确实有点辛苦。来吧， 来送给大家波斯猫。 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点，不上线，不会和任何人争辩。 思念着他，但却有这个危险， 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 沉默变冷，有时候温柔变甜，任谁都不会是他爱心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不言不言，他总是忽冷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 竟是发自己家里猫猫狗狗照片的。 对， 这个小树叶说我们家没有宠物，非要算的话我就拍一部惊天魔盗团之蟑螂小强奇遇记。 我的天哪， 就这个跟那惊天魔盗团可是差不多，我一转眼就找不着这小动物了。 那当然了，就变没了呗。 不是变，它爬得忒快，嗖嗖嗖， 你可以搁那个叫什么？ 哎，有那个消灭它的盒。 对， 但是我昨天看一个消息说 啊， 居然在这个就是它是怕冷的，这个蟑螂是不耐寒的。 我不知道哎， 据日本北海道的人，大部分人就都没见过这个， 因为那儿冷， 就没见过蟑螂长什么样。而且一采访是说啊，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都市传说呢，就是说到时候大家瞎编出来的。哦，原来真有这么个生物，他们还挺有福气。 那咱们到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彻底消灭掉了，是不是？ 缩缩起来了。 哎，再来看看壁板儿砖就说了，我们家狗狗就演个卧底吧。 哟， 天天 这可以啊， 躲在沙发底下。 嗨，这么个卧底 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来两嗓子，防不胜防啊。我觉得他演 暴露了， 演卧底合适。 卧沙发底下就算卧底啊。 啊，对。 哎呦， 你看这想法简单啊。 是是是，那要站顶柜上呢？ 那是 我也不知道，塔台。 对，瞭望台，这可以。 这受得了吗？有点意思。这个新兰说我们家养的是小壁虎。那我们这个就得演那飞檐走壁的。 哦， 壁虎游墙术吗？说的就是我们。对吧？当然了，我们也拿不走什么，顶多背俩米粒面包渣儿。 他还能留下点呢。 不是，他吃蚊子，壁虎是吃蚊子的。 哦，他还能留下小尾巴。 你不动他，他尾巴不能留下。 哦，不能留下。就我要是欠招，我就动他，他自己才断尾，是这意思。 对对对，但是人能再长。 对， 尾巴留给你，在你手里盘缩。 你别说了，我太吓人了。 谁让你欺负人家呢？ 来看看啊，这严火火说了，我们家有只黑白花的可卡，是一只小狗。 黑白花的可卡，可卡 特别适合去马戏团， 牛似的， 演个大马猴子。 哎，不是狗吗？ 他可以再串嘛，上蹿下跳，活泼好动，精力旺盛。要不就去这个拆迁办也行，拆我们家的本事特别强，只要家里没人，我天，他可就没了，没有他不拆的东西。 那跟人家拆迁办做不一样，人家是有规划、有告知、有发展的。 那当然， 您这个是随便起姓，想干嘛干嘛， 您 受了吗？ 您家带引号拆迁办的是吧？这 对安逸说了，我们家小猫。那绝对能演个蜘蛛侠，飞檐走壁，就差吐丝了，嗖的一下从那儿还张开，你受了吗？ 我猫好像有这特性哎，它真的就跟那个 都说猫好像有九条命似的， 对猴子似的，就是在家里边这个墙蹦那墙，那墙被奔那什么什么。 原来有一个电影就叫《九条命》， 是吗？ 就说一个对那个凯文·斯派西吧演的，他特别嫌弃这个猫，后来他就魔法嘛，魔幻就把他的这个灵魂注入到猫身体里，他自己就变成一只猫了， 他就有九条命了。 他有九条命不说，关键是他自己回家之后就看到别人对他的评价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些关系啊什么的。 哎，还挺好的。 对对对对，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您家的这个宠物如果让他演个影就角色 是， 哎，您给他怎么分配呢？演什么样的人物，还是演什么样的位置？哎，听听您的想法，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那就再看看新闻消息啊， 嗯， 大伙儿说着自己家里宠物这个演的角色。 对 啊，因为一会儿也要说到有个宠物电影，应该叫这个汪星人大救援， 没错。 对不起啊，叫营救汪星人。我今天这个这意思是差不多。我们来说说扫码卖书，人人都可以啊。 哎， 如果您有书想要卖，但是又觉得当做废品卖，那太可惜了。 那当然了， 里边有知识有故事，那可以尝试通过二手书交易平台的扫码卖书业务来转卖。 嗯， 哎，您也不需要开店，书背后都有这 ISBN 码，就条形码。 对对， 啊，平台会自动进行一个评估，审核通过后，快递会上门取件。 嘿，真棒！ 而且是免费的。这样的二手书交易平台还挺多，多抓鱼、鱼书、 哦、 熊猫格子、转转有书等等啊。那么都是近来呢比较流行的，哎，这种出现的，和在孔夫子旧书网买书跟店家打交道不同。哎，在这儿你要是买书，跟平台直接打交道， 哦、 平台统一管理，哎，就是不是个人的了，不是个人对个人， 是 对吧？用户不直接与这个店家发生沟通。 嗯，但有的朋友可能就问了，那我这书种类不一样，大小不一，多少钱合适啊？举个例子，去年五月份成立的多抓鱼网上二手书交易平台采用的是 C2B2C 买断式交易模式。那么收书方面呢，是平台从用户手里边收书，只要是扫描书背后的 ISBN 码，平台呢会自动进行评价，那么之后呢平台再统一的处理竞价销售。收购价呢一般是定价的一折到三折，比如说哈，一本12元的泰戈尔诗选扫码显示是2.8元，审核通过之后快递会直接上门取件，那么这样呢减少了用户和卖家讨价还价还有邮寄的麻烦了。 对，那卖书方面呢，多抓鱼平台上有这个豆瓣8.5分呀、新出版等书单啊，标签呢供用户来选择，你看自己喜欢哪一类的。 哎， 价格也很优惠，比如一本原来价格为28块钱的《海底2万里》，平台的售价就11.2元了。 嗯，没错。那么成立于去年的六月份的鱼书啊，则偏向公益环保性质，倡导了循环图书，书公益环保，希望呢帮助国人养成环保阅读习惯，用行动推动全民的环保阅读了。 你看操作上，鱼书和多抓鱼有点不同啊。 对， 您要在这公众号上点预约捐书，填写相关信息后呢，会有快递免费的上门收书，捐赠书目以10本为一个基本。书籍种类不设限制，回收的这个书籍呢经过翻新消毒之后再次循环利用，这些书除了在平台上循环流通售卖之外呢，还会公益捐赠到鱼书原件的50所共享图书室当中，撑起更多孩子的读书梦啊。 你看看多好啊。 对，做好事儿现在都越来越方便了。 是， 哎，让知识流转越来越方便了。比如说高雷写本自传 啊， 人扒一扫 好吗？ 这是病毒。 我刚想以为你要说这本书咱们是孤品啊，不卖，多有价值、 啊、最好别卖啊，多么远点。不过您要是习惯去淘这个二手书，有的时候会上瘾的，又便宜又常常有惊喜、 啊、是，让我们的知识流转起来。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一路向东是西极，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音，4006767967。 谁说魅力得来不易，蓝曼度零度配备超广角全景天窗，8英寸大屏导航，购车即享3成低首付，2年零利率，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美孚1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1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Emoji 联盟集结啦！中国黄金获得 Emoji 授权，6月15日酷炫金饰趣味首发，当日到店购买 Emoji 产品即可砸金蛋，免单大奖等你来！潮流金饰尽在安外奖闸口，中国黄金。

每克345元。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还有真心送惊喜、满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享。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来，欢迎进入第二时段。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如果让您家的宠物啊，在可以说是已经播出过的哈影视作品当中演个角色， 啊， 你觉得应该演谁？ 哎，为什么？ 对，为什么？ 对吧？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找到通讯录，找到通讯录，再找到 水里刚出来呢 公众号湿漉漉，然后再找到小加号，输入北京文艺广播搜索就行了。 哎 啊， 郑钱花说，你看我们家猫，他们家猫找到柜子顶上，你知道跟那以犀牛望月的姿势看着他们家的顶灯 电灯是吧？ 对对对，感觉随时就要扑过去。 哇， 好你个大圆饼，老跟那晾着也不给我吃。 猫爱吃饼吗？猫不是爱吃 吗？你说它是这适合演什么呢？ 演什么呀？抬头望月。嗯， 这有点像那个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吞太阳，那个它就像那贪。 哦，但我觉得有点像井底之蛙，一直望着天上的太阳月亮，它就出不去，一脸的愁容。 哦，你这想象一点都不符合道理。 那我们念另外一个，咱们给他出出主意好不好？杨杰就说了， 哦， 我给儿子买了两只小仓鼠，哎呦，早上起来我发现跑了一只黑， 哎呦， 咋整啊？快帮忙出出主意。 当然快捷的方式是再买一只猫了，不过这样有点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那仓鼠可是不好抓，它出溜出溜的，你 个儿又小， 就得听见哪有动静哪逮着 你。这样 先拿个小抄子吧。 嗯，抄子 那套住它呀。 哦， 那你怎么，但是你套住它也会把它刻断的。嗯， 你这样你把整个家翻一遍。 对，你只能进行一次装修了。五言说，看看我们家这个，这应该是一个大单犬，类似于，也不完全是， 反正是大型犬吧。 对 对, 对， 大型犬 长得那种， 啊， 特别骨感的， 哦， 高挑的， 啊，是 特别有气质的。我们这是不是又高显得气场又足又帅气啊？这是不是能在什么偶像的影视作品里演个什么 撩妹小能手，啊， 对，吸引女主角的 哦，霸道总裁我估计也行。嗯， 但是我看他是有一种温柔的眼神，你注意到了吗？ 温柔的眼神呀，那是看见骨头了吧？那不是看见美眉吧？ 看见骨头还会是温柔的眼神？看见骨头之后是哪里走的眼神？ 对，张海明威说，我们家中华田园犬两只，一只沉着冷静，一只活蹦乱跳，典型的明岗暗哨，嘿，活泼的在大门看门，那么沉着的在房门处看家。我们老家是平房。 哦，你这个，这我给你安排一角色。 什么角色？ 这有时候大家想不出来，我也可以给安排啊。 啊， 大侦探福尔摩斯，我跟你说，一个福尔摩斯，一演华生。 呵，那就 是 安静，那就是华生呗，是吧？ 对呀。 啊， 稍微的这个慢一点的， 嗯， 稳一点的， 对， 哎，福尔摩斯就是，哎呀，激情活力， 对对对， 对什么都感兴趣，这个没有问题，我回来一分析就知道了啊，这是化学产品，电越没了。 好，华生总是慢慢拍，对不对？嗯， 对，他小说里他就 是 通过他来回答咱们很多的这个。 但我觉得他是大智若愚，就跟我是很相似，很相似的。我总是比别人慢慢拍，但是我心里跟明镜的，什么都知道。啊， 你是说去年的事儿吗？终于都明白了， 去年我也不明白。 跟你说，去年今年的事儿，我都跟明镜似的，我都知道。今年的事儿呢，没事，我明年就知道了。 我的天呀，我离下岗不远了，你再这么说。冯毅说 了，好消息啊。 你别盼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家狗狗，嗯，我觉得他可以演什么呢？ 电影《撒娇女人最好命》里边的娇娇女啊。 啊，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家狗狗会撒娇，还会耍赖，还时不时的用它的无辜的小眼神，它看着你，哎呦，它一看你我就心软了。 这确实是这样的啊，丑不冷的。 撒个娇，耍个赖， 哎呦，那可能，所以这养宠物就有这好处啊！你在外边多少烦心事儿，这一回来都让它帮你融化了， 真是 化解了 啊！ 摸草儿说了，我们家也这能演大侦探呀，蜗牛，我们家这宠物蜗牛虽然慢 啊， 但沉稳， 呵， 虽然是一滩啊， 怎么着？ 但活动自如， 呵， 哎，可以特别扭曲，像个大侦探，静若处子。动物反正也如处子吧， 好嘛，你在那里演什么东西？ 蜗牛跟高磊差不多。哎呀，前年那个案子我想明白了啊，对不起，那个已经都归档了。 谁说的呀？我告诉你，很多悬案呢都是十年八年破不了的，就靠我这样的老侦探呀！啊， 你不是老中医吗？ 反正都老字辈的呗。 你个老骗子！ 我骗你什么了我？ 你一会儿扮演这个，一会儿扮演那个，不还不是骗人吗？ 我就。小能手呗，我是 又变成小了， 多干多挣呗，挣钱花，你看看，顺着他说哈，我们家养的猫 就看灯那个吗？ 啊，特别适合演雕像， 演雕像，对对 对吧？啊，就是屋顶灯罩上有虫子，它就跳冰箱上头，一动不动的盯着它，就跟雕像似的。 哦，那确实是，确实有一种仰脖跟那瞅着。虫子不动我不动， 哎， 虫子若动我先动， 这可以介绍给大家治疗颈椎病啊，抬头，哎呦哎呦呵， 但是您别看灯那儿的虫子，咱这眼睛受不了，一会儿颈椎好了眼睛全花了， 那是看不清楚人了。哎呀，这黑八度还说电池呢，小时候就知道电池不能乱扔， 不能乱扔， 我就攒着，后来满满的一些盒子攒了好多年呢，有的都攒出茧来了，搬家的时候 搁家里也够危险的呀， 搬家时候给扔了，到现在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电池该扔哪儿了。 好，您这合着不是分开扔，统一一块扔、 哦、 这也够，对，所以特别希望那个有关机构能够公开这些信息让大家知道。 嗯， 不过现在好像有个 APP 是可以回收电池的， 就是他们帮忙回收是吧？ 对对 对 那挺好的哈、嗯、好，那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就是说你们家如果有小宠物的话哈，您给它设计设计，它可以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出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出演这个角色， 要不然您把那个性格描述描述，我们给您分配一下角色， 可以 都可以、啊、对吧，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给您带来新闻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咱先来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好嘞， 啊， 好， 这个冬奥会大家都知道要进入倒计时的时间了啊。这个冬奥会没想到的是，冬奥赛呀、啊， 嗯， 特别这种专业的医护人员现在还是有所紧缺的。 哎呦，那 这有志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朋友都要注意了。 是是是。哎，如果您是医护人员，滑雪技术又不错，您看看哈，两样都得行、嗯、可以考虑服务冬奥会。北京冬奥组委会呢最近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人才行动计划，明确了开发培养11支人才队伍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表示，雪上项目的事故比较多，受伤概率高， 真的， 所以啊，国际滑联要求医护人员不只是会滑雪，还需要携带医疗器械，在四分钟之内到达受伤者的身边。于德斌透露说，北京冬奥组委会呢，今年一月份组织北京、河北两地的医疗系统报名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滑雪测试。那么232人当中啊，仅仅有36人在双板滑雪上达到了比较熟练的水平。 哎，当然，医护工作者当中也有爱滑雪的人 了。那当然了 啊，当然这可以练习和学习哈、 哦。 根据北京冬奥组委会人力资源部部长严成介绍说呢，人才行动计划分两个层面，包括11个专项计划。目前呢，部分的专项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了，比如说国际优秀人才集聚专项计划，北京冬奥组委建立了特聘专家制度，在场馆规划、赛道设计、竞赛组织、雪物工作等领域呢，引进了14位外国专家、 哦、 啊，把人高手请进来呀， 是是是， 哎，指导解决了很多关键性技术难点问题。 北京呢还将从平昌冬奥组委招募7名工作人员。哎，他这个经验更是最鲜活的。 对哈啊， 这些刚刚经历过平昌冬奥实战的专业人士将在场馆管理、竞赛组织、体育展示啊，这个以及技术等我国经验比较欠缺的领域呢来发挥作用。 嗯，是的。那么北京冬奥组委会呢今年一月份组织北京河北两地医疗系统报名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滑雪测试，那么刚才也提到了36人呢是达到了熟练水平。那么据测算啊，张家口、延庆每个赛区的雪上项目医护人员的需求量都在40到60人。 哎呦，差多了， 差多了。 嗯， 于德斌表示啊，目前报名的医护人员当中呢还有187人没有参加测试，下一步呢将对他们进行补测，同时啊将把招募的区域扩大到东北地区。 哦，东北这样的。 哎，对对对， 那人家那儿可能从小就有这个先天的条件， 没错， 适合来从事这项运动，择优招募具备滑雪技能的医护人员。此外呢还将在国际上扩大招募专业性救援队伍。 嗯， 像高磊会滑雪， 我滑雪可以，但是你说我利用这将近4年的时间把这医护知识学下来，有没有可能性呢？ 没有，你记性比较差。 我护理可以，别让我从医。比如说我 人急救还分这么多 啊？ 啊，你那不行，下一个来得了吗？ 好像不行是吧？这耽误事儿是吧？ 你现在拍这个效果器都是一巴掌一巴掌的拍呀、啊。要么最近这个有坏的趋势呢， 损坏 你，我觉得你就别从事医护救援了、 啊、 你不破坏我们就烧高香 是吧是吧、 啊、 那我就凭借着我这高嗓儿， 哎，不用， 我就拉拉队去， 比赛的时候你就躲这个赛场远一点。 哦， 这个雪山的地方不能大声音太大，也不好。 哦，也不好、 嗯、 哎呦呦呦呦，是是是，那我就躲在家里吧。 对对对对，把你关起来我们就踏实了。 看看直播， 对，你去帮那听众朋友他们家找仓鼠吧。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我先把我这感冒治好了吧。 你说一个酷酷的消息，用你浓重的洋气的鼻音来传达一下。 可以。 这个上海就是得有这种味道嘛，就像上一场的一样。 那我觉得我换这电乐好像不太合适。 什么电乐？干嘛呢这是？走着， 来，我们看一下。近日，上汽荣威又出了一款名气大将，全领域大气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是什么赋予荣威 RX8 从容征服险要路况的能力呢？这得益于上汽蓝芯 30TS 级豪华纵置高效动力，让澎湃一气呵成，匹配了 O-Drive 智能全领域驾驭系统，提供智能雪地、运动、越野、高速两驱、低速四驱扭矩放大等6种模式，带你随心探寻世界，享受极致的操控愉悦感。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5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出发吧。各位好，我是王一。 各位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说说你家的宠物想演个以前影视作品的什么角色呢？ 嗯哼， 哎，范淼说我们家那胖子呀就适合演美国的保镖。 为 什么？我看他们那个块头都特别大， 我们家这个宠物呢也比一般人家的要大出一些，所以就演个保镖你看看。 呵， 这是一只斗牛犬， 瞅着倒是挺横的， 嗯， 不知道本事怎么样。 啊， 狐假虎威可不行，保镖还是得需要有点真本事。 关键时刻，对，啊，一开始起到震慑作用， 是是是， 是吧？ 啊， 关键时刻能出手， 那当然了。 隔着你， 哎呦呵，好嘛，这是保镖干的事儿哈。来， 哎呀，这保镖有出其不意型的吗？ 嗯，我们来看看安，帮帮他忙。他说：“磊磊啊，帮忙想想吧，看看我们家猫和我们家狗适合什么角色。”我们说一下啊， 你家怎么养这么多呀？ 我们家猫，它沉稳呢，大气淡定， 哦， 还闷骚。我们家狗敏感活泼好动，没事儿就招猫递狗招猫玩啊， 自己还逗自己。 你说这俩货适合演什么呀？一个沉稳， 嗯， 一个大气，一个活泼。 一个沉稳一大气不就是一回事， 就是沉稳大气是一个人啊，活泼好动是一个人啊。 到你咱先说这猫吧， 先说 猫 沉稳大气，还，哦， 猫比较沉稳大气， 嗯， 然后这个 狗是活泼， 对，这不反过来了感觉是。 哎，是某部动画片里边有一个猫侦探是吧？猫警长， 黑猫警长 啊对，黑猫警长 啊， 可以吧？沉稳大气。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看过动画片叫《猫人沃尔多》，沃尔多你什么？就对对对，特别早了， 哦， 非常小。他这适合演一个女性很稳重的，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男性在旁边哎，太的。哦，就是演那个花仙子里边那个 花仙子 娜娜小姐和她那波奇呀，我是波奇呀， 哦， 娜娜小姐， 哦， 对，你们家猫就适合演那娜娜小姐，那狗就是那 波奇 呗， 哎， 对，就那狸猫，我是波奇呀，我娜娜， 你早晚有一天你会露出那大尾巴， 啊，对对对对对对，它还老露出来， 对，控制不住的 啊，哦，这还行哈， 我们给您琢磨这俩，不知道您合不合心意哈，啊， 不合心意就凑吧，不是不是不合心意我们再说啊。三十说：“哟，磊磊，今天声音怎么了？不浑厚了 是吧？ 是不是生病了呢？”“ 是的。”“ 他不是，他就是鼻子不通气。”“ 我就是鼻炎，鼻炎可厉害了。我告诉你， 对对对对， 昨天我检查了一下，人说：‘哟，你这指标比普通人高好几十倍呢。’ 什么指标？ 就是鼻炎的那个过敏体质那个指标， 哦， 一般人都是零点几，我3.8。 多休息，然后多运动，吃点营养的 啊。 嗯，那你炸酱面什么？ 你请我吃点营养的呗。 炸酱面吗？ 炸酱面有什么营养啊？”都是酱还有面，剩下都没有。 你还希望吃到什么？在炸酱面里你还希望 肉丁都没有 是吗？你们家炸酱这么可怜？ 你家抠呗， 要不然你这鼻炎3.8。不能这样啊，永远得跟上。小爱说我们家小狗特适合演一个那个人物，什么冷人冷话不多 啊， 没事就翻白眼儿。 什么呀？ 就是他们家小狗也 翻白眼儿。什么角色经常这样啊？ 王小贱。但是王小贱是平时是话不忒多，那话多起来根本也搂不住。 对呀， 啊，但是他确实是爱翻他白眼。 对， 你可以携带你第二人格出席啊，也记得。 哎，我觉得可以。 他不是没事就怼人吗？ 怼人的角色可以，适合，适合。 哦，这个字念怼。 对呀， 嗯， 怼人啊， 对。 哎呀妈呀！ 反正大家怎么念呢？我们也不是太深究，但我们提倡该念什么音念心生怨怼的怼。 哦， 哎，嗯，50块钱的 长知识。嘿，好，那再给安排一角色呗。磊就说了， 嗯， 王一亚给我们家狗狗安排个角色呗，我们家狗在家特乖。 我是副导演，不是您说 对人，你是选角导演，对人也好。 哦， 但是出门他见着狗就打架。但是， 哦，对同类不行 啊。对，但是小母狗除外啊，小母狗除外。什么角色合适？什么角色合适？ 这就放宫斗里得了。可不嘛， 那他有点太，我估计第二季就死了那种，你知道吧？太明显了。 不是他演皇上啊，就能活长一点。 哦，啊，对妃这么好。 哎，如果人家是好，别瞎想了，这不是吗？坏脾气小姐说，我们家也是泰迪，就适合演宫廷戏，有的时候。就是有我的时候呢，他就是皇上最宠幸的妃子，因为我对他好。没有我的时候呢，我一回家就冲我爸妈，我爸我妈叫个不停，就是被冷落啦，诉冤呐。 对， 哦 哦嘛， 那这应该演秦香莲吧？不是， 不是哈。好嘞，欢迎大家伙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话题内容是： 您家的宠物给他安排一个影视角色。会演谁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给您说说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啊。热门综艺《中国新歌声》宣布哈林、庾澄庆回归，将与周杰伦、李健、谢霆锋一起组成第四季《中国新歌声》的导师阵容。7月13号起，每周五晚上登陆浙江卫视。 腾讯视频出品的潮流音乐偶像搭档对决真人秀《潮音战记》日前开始了进行节目录制，节目邀请了在全亚洲具有超高人气的10位潮音偶像参与同场竞技，他们呢将从编曲、演唱、舞蹈等方面进行展示。 北京人艺2018年首部新戏小剧场话剧《伊库斯》昨天首次开始排练，该剧是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彼得·谢弗创作的经典话剧，这一次是在中国大陆首度获得正式授权的演出，由班赞导演，6月25号会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 由全球最大的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太阳马戏与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联手打造的舞台巨制《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式，宣布其2018年巡演呢将于8月份先后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阿凡达前传》呢是将经典影片《阿凡达》与太阳马戏标志性的现场演出风格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多媒体的观感体验。 现在都讲究沉浸式，演员演着演着过来，亲你一口，他就直接互动。但是这种形式有多大呢？不过我觉得马戏倒是应该还好一点。 对， 而且演员们辛苦了哈，都得涂成蓝色， 化妆的时间比较长。 对，我们再来看萌宠动作电影《营救汪星人》，昨天曝光了一款国际版的预告。预告当中呢，大量的狗狗相继出镜，伴随着飞车打斗、公路喜剧等元素和缉毒案。这个很多人也都出演了哈，今年暑期档会欢乐上映，这也是我们今天话题的由来啊。 对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绣春刀导演陆阳的新片《自杀小说家》已经开始招募演员了，将于下半年开机，影片类型是奇幻动作片。 你赶紧去吧。 我看行是吧？ 对对对， 绣春刀 演那小说家， 票房还不错，是吗？ 对呀、 我就演那把刀吧。 不是刺杀小说家、就您这不成了，都不知道人电影叫什么名字，演那把刀都没戏了。 对对对，都成道具了。 刺杀的话可能也需要 也需要用到刀， 你家有点大，你这么大块也是个九耳大环刀吧。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7月20号会在北京剧院首演，该剧改编自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常怡的童书《故宫里的大怪兽》。目的在于呢，唤起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与传承之责。我觉得这挺值得期待的、尤其是让小朋友们了解一下故宫里那些五脊六兽，是吧？ 对， 包括这个大铜缸上面的衔环的这个怪兽都是什么呢？他们在这儿干嘛呢？怎么回事呢？龙生九子，各有各的使用、我觉得挺好，这创意也不错。 对，而且 我也要去看。 人家现在啊，就是除了可以现场看之外，还做这个 AR 的体验，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有的朋友，比如说他来不了，就可以买一个这个 AR 的这个怎么讲的机器，然后通过他们的 APP 在家里就能看。 我要参演，我要演大怪兽。 我天，你这块头吓！ 叔叔是大怪兽。 我天，你要吓唬谁呀、 不过小朋友就特别小的小朋友看见我，经常当场就哭了。 为什么呀？那么威严呢？ 过于庞大。可能 哥咱减减肥吧， 不是因为肥，是因为高。一米八七呢。 不是一米八三吗？ 长了。 你是33还是？ 我们能念下一条消息吗？ 好的， 20秒， 我们再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吧。 那你随便说吧。 陈琴就说了，看看吧，我们家团子高冷，好奇心重，不喜欢鱼蛋，但是对面包有兴趣，适合演什么角色呢？王一叔叔， 广告之后我就告诉您，我好好琢磨一下。 好嘞， 叫团子，你点开它，我就看看是个什么品种。 我们看一下， 咱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这里是我们出发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在乎的，我们看见； 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野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 美孚依靠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依靠，让表现超越想象。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两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板儿。把小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排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李工你好。 啊，你好，早上好。 好，接下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儿可真够热的呀。 今天的确是咱们从预报上来说是第一个，今年以来第一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昨天也下午还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它的意义就在于这个连续3天都要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连续三天呀。 连续三天，所以就要发黄色预警了。 嗯。 那么明天呢，今天报35，明天报36，后天还是报35，所以最高的是明天36。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气温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和你单日出现高温天气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往往持续的会你感觉会更热一些，尽管这个温度都是35，那你感觉也是不一样，因为夜间的温度也是在提升。所以啊，这几天出行的朋友，特别是想旅游在北方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这不仅仅是北京啊，因为天津和咱们是步调一致，它从今天开始在未来3天也都是报到了35度。 嗯， 那么这种高温炎热天气呢，实际上在这个季节对于北方来说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了，因为往往是有个大陆的暖高压这个时候会出现。像包括内蒙古的中东部，还包括东北地区，在这个季节也容易会出现这种高温天气。我看内蒙在未来2到3天，它的最高气温还有40度的，就内蒙的东北部地区。 东北有40度？ 对，我看预报有，因为去年在这个6月初的时候，它已经曾经有的地方达到了43度左右。 天哪！ 哈尔滨，你像是2号啊。一号，明天后天它连续报了2天35度，这个也是 够高的， 也是比较罕见的。 是是， 啊， 那李公公还想问您呢，您说说咱们这个北方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持续高温，那咱去全国各地其他地方哪儿可以避避暑啊？您给我们出出招 啊！ 避暑的地方现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咱们和南方和北方比，那个比如说像南方南昌。这个在未来一周当中，最高气温基本上是都在 23到28度之间，大部分是在25度上下。它为什么这么低？主要是下雨比较多 哦， 所以这个就比较低了。当然，在北方呢还是比较舒适的，除了咱们这个华北和东北地区这两天的高温天气，你比如说呼和浩特，它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7、28度这个样子，然后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14度，所以温差比较大，就中午有点热，然后早晚还是挺凉的 哦。 可去的地方不少， 是去草原去南方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只是南方呢有的地方可能尽管这个气温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湿度比较大，咱们北方人啊要去南方，你感觉那个闷热还不如这个炎热呢， 对， 太阳一下山这个气温马上就下来了， 还真是哈 所以这个差别是有的。 好嘞，那谢谢李工，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天气情况哈，您也得注意休息多喝水。 哎呀，是 啊，好，谢谢您， 再见， 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地铁一号线玉泉营路至五棵松区间段的车厢内的乘客比较多，也比较拥挤。另外，一号线国贸站站台候车的乘客是比较多的。还有要提示大家，复兴门外大街及长安街一线西向东的交通管控措施已经结束，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另外来看一下其他路段，北五环五元桥到顾家庄桥东向西，东五环大洋房桥到五方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京广桥南向北，还有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校园南路北向南，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东向西，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以上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时间8:37，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根据要拍一部电影吗？电影要上了，叫营救汪星人。 是的， 哎，那么咱们也说说，如果说您家里的宠物演个什么影视角色 啊， 您给他安排在哪部电影里演个谁呢？ 为什么？为什么要安排这个角色？您得说出理由来啊！ 联系我们只需要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告诉大家先点击这个微信号，然后找到通讯录里边有公众号，再直接点击加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关注我们就行了。 对。兜兜说我们家猫属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江洋大盗。 怎么讲？ 这江湖中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从来逃不过他的双眼。手表首饰只要是不灵不灵的东西，要是有一天看不着了，你总能在他的睡垫底下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天哪， 更可气的是，嘿，你还抓不着他 啊。 哎，我偷偷偷跑得快、啊、 我觉得他特别适合演什么呀，守财奴 啊、哦、 这些不灵不灵东西都值钱呀，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但是守财奴并不是从别，就是反正他是不往出拿、 哦、对 啊，对啊，这是从别人那儿捣鼓， 眼貔貅也行， 鼓上早时迁儿， 好， 怎么样， 可以。 那他得会功夫， 都抓不着还不会功夫吗？ 这倒是啊。这个刘就说了，我发小家的博美那肯定是一大反派呀，给我发小的床上撒尿。 哎呦， 我发小挺胖的啊，他父母不让他晚上吃东西，有一天晚上受不了了，就趁他父母不在家偷偷煮了袋方便面，把袋儿就扔垃圾桶里了 啊。 博美看在眼里啊，等到他也就是我发小的父母回来，我博美就直接进厨房的垃圾桶，把方便面的袋儿给掉到了客厅去。他父母看见一顿的臭骂，你说他和博美的仇是不是就越来越深了呢？ 啊，这还起到了这个监视的作用。 哎呦、哦、 这都属于监军那个类型， 真是 大内总管、啊、 那都不是反派，我觉得就是太可恨了，这种角色看见就想揍他一顿。 他也是为了他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嘛。 他你怎么不知道他是那意思是他能吃为什么不给我一份啊，我觉得他有这意思、哦、是不是？ 狗跟你想的一样， 我也饿了呗， 这绝对是你个人的想法， 是吧？ 对，我就知道你。但是我们想到一个事儿，刚才有个叫团子的猫，咱还没给人说演什么角色。 哦，对对， 倒腾过来， 倒腾过来，我看看、啊、 团子哪儿去了？ 团子、 哦、 这个就是这个 陈琴家的 啊， 是吧？ 啊， 团子他们家说高冷，好奇心重， 对，不喜欢鱼啊，只喜欢面包。你看， 大侦探 ，Hercule Polo， 嗯， 他 比 Polo 瘦点儿，反正。 还得成长，小 Polo、 嗯、小 Polo 是吧？ 对、 啊、 丸子嘛， Polo 长得他的脑袋就像一个光溜溜的小鸡蛋 哦， 嗯，两撇小胡子。 Polo 那胡子可有特点，经常还拿那小小刷子还刷一刷呢，在电影里头他 梳子小刷子刷一刷。 哦， 哦，他这胡子没特点， 猫胡子还得长嘛， 还得长是吧、嗯、啊。 飞翔的黑豆芽说，快感谢我们吧，为什么呢？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修兴延高速呢。 哎呦，刚才我们提到那条， 对对 对， 对， 兴延高速哈， 您受累您受累， 辛苦辛苦 辛苦了 啊， 啊，对对对，希望您工作顺利，这天也热哈，您多喝点水降降温，看看单位是不是给点水果啊，对，干活的时候也不太方便吃 啊， 啊，对对对， 喝点 工歇的时候吃， 哎，对对对对、 啊、陶陶就说了，我们家是一个虎般的法国斗牛，心情不好就会变身，我的天呀，这都什么 变成金钱豹吗、嗯、 只要是他不愿意做的事儿，你要让他干他就变身，就像变了另外一个物种似的、 啊、是翻脸狗吗？就是说这个小狗翻脸特快 啊，比如说洗耳朵洗澡，早上让他回窝，诸如此类的，他就立马跟你翻脸、 哦、 他不喜欢呀。 哦，那演什么呢？ 他翻脸 演个任性的那种角色， 任性的公主， 对， 是吧？ 对对对，傲娇小公主什么的。 什么公主啊？傲娇啊？ 那就是比如说灰姑娘的姐妹们。 哦，对， 对，姐姐们， 她后妈那种是吧？ 对， 也可以。 后妈差出辈儿去了，跟你聊天真是太痛苦了。 反正那一群都是傲娇的， 哎，对对对对对， 啊、 都是那样， 都可以，都可以啊。 小林说，我们家是一只雌性的雪纳瑞，这家伙简直是个狗精啊！哎、影视剧里这要演个卧底就。不能比他有更合适的了。有一次我因为他犯错打了他一下，结果他报复我，嘿、 啊、 他把我拖鞋藏起来，我一晚上愣没找着， 我、 哦、全家人莫名其妙的把家里翻了个遍呐，就最后放弃了。第二天早上，哎，他像没事狗一样，嘿，慢慢悠悠的走去阳台，旁若无人的把拖鞋又给叼回我面前了，然后又旁若无人的走了，看都没看我一眼，脸不变色心不跳，好像自己特有道理。关键崩溃的是阳台我也翻了个遍呀， 啊， 直到今天我也没明白拖鞋到底在哪儿呢。哎，可是他已经离开我了。 哦， 哦， 你看看，对，当然了，月有阴晴圆缺，哎，这个悲欢离合 对 也是人间常态， 是，咱们心里记着他吧。 这个我多说一句啊， 嗯嗯， 什么样的宠物您跟他在一起就要负起责任来， 嗯， 直到送他终老， 当然了， 对吧？ 啊， 不要搬了家了受不了了随便的遗弃舍弃， 或者是送人， 太放纵的去这个遛他不带绳啊， 哎，不照顾好了吧？ 嗯， 他找不着也着急，您也着急，都伤心。他比您之后过的日子就更惨。 对对对， 你想想吧，就拴着他是为他好。 哎，不能过分的溺爱。啊、 来，高磊过来 啊， 该套上咱们 也，你要给我套上呀啊，咱给他套上吧。金牌咖啡说了，说我们家这个威武雄壮的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 新闻之后再告诉您，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旅游方面的消息，先关注这个蛇形美术馆北京展亭落金街啊。 昨天下午呢，蛇形美术馆北京展亭在王府井商业街揭幕了。作为伦敦最受欢迎的当代艺术画廊之一，坐落于海德公园的蛇形美术馆每年都会和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设计师合作设计蛇形美术馆展亭，在室外草坪上进行展览。这个展览啊，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建筑设计展之一。那么今年是蛇形美术馆展亭项目创办18年来第一次走出伦敦，第一站就来到了北京的王府井。 哎，这也是转型升级过程当中的王府井商业街引入的又一个文化项目。 没错， 去年以来呢，王府井商业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环境整治，拆除了楼顶的商业广告牌匾，清理了步行街上的水吧，淘汰了部分与商业街定位不符的低端业态，升级了人行步道等等这些设施。在这个基础上呢，以文化为领域引导商户转型升级，王府井商业街把目标定为打造有国际范儿、北京味儿、时尚感、文化运的商业街。 没错，那么蛇形美术馆呢，北京展亭位于王府井中环项目西侧6400平方米的绿地广场内，将持续展览到十月底。那么期间呢，会安排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那再来看一看，明天呢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 对呀、啊， 为了庆祝节日的到来呢，上海迪士尼乐园将针对儿童推出限时半价优惠门票。 哦，那么这次专享优惠呢，是涵盖了六一儿童节当天以及之后的两天周末，六一到六月三号期间，所有满足购买儿童票标准，也就是身高在1米到1米4，含1米和1米4的， 这两头也都包括。 哎，对， 对啊、 小朋友呢都可以享受乐园儿童门票5折的优惠。那么折算下来呢，一位儿童的门票价格是100多一点儿 啊。这次专享优惠限时发售呢，从5月29号上午8点开始到6月3号晚上8点，游客可以通过上海迪士尼乐园主入口售票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微信服务号等渠道为孩子购买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儿童票啊。 无论从年纪还是从身高上，我都没有希望了。 嗯，你都快赶人俩了，你都1米87了。 俩赶上谁俩啊、哦？赶上那 1米的呀，对吧？ 你有希望吗？ 我更没希望。虽然我1米78吧，对吧？啊，个头正合适， 体重超标了。 说没有体重要求、 哦、没有啊？哦哦哦，这么不严格呢？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近日正式动工了，工程计划于2022年竣工。建成之后呢，常设展览展出的故宫博物馆文物馆藏的藏品将不少于600件套。 哦，就是香港的这个同胞也能看到故宫的这个藏品 珍品了， 就不用飞到北京来。 是是是， 对，那北京的朋友逛到这个香港去也能看到了。 对、啊、 因为其实故宫的藏品非常多， 是 一次也看不完，对吧？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计划占地大约10000平方米、 哦、 总建筑面积呢超过了30000平方米，坐落于西九文化区西部海滨，这个挨着艺术公园。 嗯， 这座博物馆呢将由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管理和营运，以独特的策展手法展览故宫博物院丰富多彩的文物藏品。哎，主要设施包括陈列展厅啊，多个临时展览厅、数字展示区、综合活动室、演讲厅、文化创意产品店和观众餐厅啊。 对， 后两样特别吸引我，不是， 主要是 从前面逛起啊。 那当然了，逛累了您再去餐厅哈。目前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经开始和故宫博物院 院相关部门共同着手制定未来的展览和活动计划。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呢，正在筹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团队，规划展出的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呢，包括紫禁城宫廷生活、书法绘画、各类器物等丰富多彩的展览内容，以及多媒体应用的专题展览。 哎，这以后他们那儿在拍这个宫廷剧 啊， 哎，有据可循了。 是是是， 哦，如意是长这个样子， 哎， 啊、如意如意，按我心，哎啊，怎么出个外国歌？ 对对对，那咱待会儿换。 不是你这歌是要送给谁呀、啊？ 送给我们今天参与活动话题内容的听众朋友吗？ 哦，狮子王，嗯。您家的哪个宠物可以演这个角色呢？ 哎，狐假虎威也行啊。 接下来要回答刚刚那个问题了。金牌咖啡问他们家那只帅气的像黑贝似的， 有点像，应该就是 对对对对， 是哈。 然后演个什么角色、 啊、 包括永远期待说我们家这英国英短蓝猫啊，演什么角色呀？我觉得您二位啊，这个宠物就都演自己就行了、 啊、 这都是这该演警犬演警犬、 啊、 是吧，这个就适合养宠物， 演宠物。 对， 他叫哈利， 哈利，那您要演波特也行， 也行、 嗯、 是吧？ 对对对， 就缺个魔法杖， 对，送把 扫把、 嗯。我最近听说呀，其实这个早期的这个他们神话当中，外国神话当中，是不是做扫帚、 啊？那做什么呀？ 笸箩， 笸箩， 哎，大圆笸箩坐里边，估计是肯定是嫌扫帚硌得很。 哦， 哎、这笸箩肯定舒服多了， 笸箩地儿大呀， 也安全。 那我告诉你，还地儿还不够大、嗯，人波斯神话里都做飞毯。那多舒坦呀、 哦、 你躺着都行， 没牙啊。 好，哎呀，再来看看胡仙说了，看看我们家这两只适合什么角色。 赶紧聊斋吧。 一只罗威纳，一只阿拉斯加，这 是 阿拉斯加， 都是狗 啊，这是罗威纳，这形象有点、 哦、这两个人也是那种兄弟搭配的感觉。 西游记里边众多角色可以选、啊、是不是， 尤其这罗威纳 啊，演谁 非常像沙和尚 忠厚老实， 再组织组织就成一剧组了 我敢行、 嗯、 您要么再养个什么， 养个什么呀， 养个小狗是吧， 你养个猴子直接就出来了，再养只小香猪、哦、 再来看看， 嗯，黑八度猪还说电池大啊、哦，这说过了哈。 对对对， 啊，再来说说这个 ，M M， 嗯， 哎，我们家那个白猫，大白，就那个做个得道的神仙那种角色，因为他每天就爱我们家阳台上晒太阳，一动不动，呵呵，人来人往都与我们家那摆件儿。哦，现在有那种做那毛绒那猫那摆件特别像真的。 啊，有，我见过， 对吧？我也见过。 啊， 他这个就觉得像那个 摆件 一样， 一动不动的、 哦。那你就演那个，这也参加《西游记》剧组吧？ 啊， 菩提老祖， 哇、哦， 孙悟空的师傅， 一动不动。 菩提老祖反正一开始就在前面，就是什么斜月、什么七星众什么的 啊、哦。反正我觉得人家那叫会生活，天天的晒太阳补钙呢。对吧、 嗯？不就是想过那日子吗？ 对呀、啊，悠闲自在。 大哥，你就算好吃懒做了。 好， 你知道你跟猫的区别吗？ 区别大了，我告诉你。还有这位堂堂就说了， 嗯、 我们家的布偶猫会劝架，只要 猫啊， 我和我爱人说话声音大了点，或者是因为什么事儿辩论的话，我们家猫总会先跑到媳妇儿那儿，用脑袋蹭蹭它，用爪子拨弄它，然后再到我这儿拿脑袋蹭蹭我，拨弄我，然后我们俩就放弃讨论了。 多好啊，促进家庭和谐， 这劝架猫，这应该啊演一个，我想就是叫那个情景喜剧叫 马大姐， 对，马大姐 对对对对 对，有点这意思、 邻里之间的矛盾全都化解了，多好啊、是吧、 真的不错。哎，蚊子说，哎，刚想说问我们家小朋友演那小鸭子适合演什么角色，结果老公在旁边说了，他就去舌尖上的中国吧， 直接做一道菜是吗？ 自己牺牲了是吗？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避税小贴士。 为了方便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优化北京市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2018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2号要求，结合全市各级地税机关受理涉税业务的实际情况，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编制了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2018年第1号公告，自2018年4月1号起施行。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共5大类62个事项，5大类包括报告类、发票类、申报类、备案类和证明类。纳税人可登录北京地税网站，点击左侧优化营商环境专栏，查询北京市地方税务局2018年第1号公告，也可以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问，在税收专题中点击优化营商环境栏目，查询具体文件。 同时，北京地税网站、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优化营商环境专栏已公布了最多跑一次办税指南62项，点击每一项可显示事项描述、报送材料、目录资料、办理渠道、办理时限、办理结果、税务机关服务规范、纳税人注意事项、政策依据的内容。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说说全球的趣闻啊，控烟呢是世界性的难题，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外国的做法。 是， 像法国卫生部就说了，得益于烟草产品征收高消费税等这种控烟的举措，法国2017年减少了100万重度烟民。 是，法国公共健康局呢去年对国内的18到75岁居民做随机调查，结果显示 27% 的调查对象每天都吸烟，比去年减少了 2.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法国每天吸烟的重度烟民从1320万降到了1220万， 不是小数字啊。 哎， 偶尔吸烟者呢比例同样有所下降，从2016年 35% 降到了2017年 32%，法国的烟民众多，有欧洲烟囱之称啊。真是多少人冒烟，烟民人数显著减少，表明这个绰号可以能不太恰当了都。 对、那么法国官员认为呢，减少因为高烟草税是居功至伟，过去一年法国低收入烟民减少尤其显著，那么他们希望再次会要把价格涨上去，控制烟民的数量。 也可能是他们那儿挣的更少了，然后税没变、 那有可能。 对，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健康啊，每天都能快乐。 好， 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感谢各位啊，都对自己的宠物负起责任吧。 是的，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